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12月1日是第34个世界艾滋病日，那今天我们节目重点来关注一下涉艾的法律知识，比如说明知道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却故意传播，将受到怎样的法律制裁呢？婚前患艾滋没有告知，这婚姻关系可不可以撤销呢？艾滋病人应该履行哪些义务？另外，对艾滋病歧视说不是否有法可依？艾滋病不是法外之地，这些涉艾的法律知识你要懂。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从今天开始，一批新规将陆续实行了。我国第一部地下水管理的专门行政法规《地下水管理条例》从今天开始施行。条例中指出，除特殊情形外，禁止开采难以更新的地下水，在禁止开采区内禁止取用地下水。另外，农业农村部发布的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用渔具名录今天起实行，禁用10个类别的36种具体渔具。从今天开始，市场监管总局财政部联合印发的市场监管领域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暂行办法正式实行，每起案件的举报奖励金额上限是100万。此外，农业农村部决定对从国外引进农业种子、苗木检疫审批、进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等11项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全程电子化审批。好，继续来关注警法资讯。近日，黑龙江佳木斯一女子殴打年迈母亲的视频在网上热传，引发了网友们的愤怒。视频显示，女子不断的辱骂推搡母亲，母亲跌坐沙发之后，女子还朝老人头部猛烈击打，并称把字给我签上。据报道，这位女子在佳木斯规划局工作，施暴的原因呢，网传是她向母亲索要存款和工资卡遭到拒绝。知情人透露说，女子施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每次都是因为钱。佳木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说，打人女子确实是该单位的公务员，纪检监察机关已经立案审查。此外，佳木斯市委宣传部回应说，打人的王某被行政拘留15天并罚款1000元。好，下面来关注一下河南学生集体呕吐事件的最新消息。来自央视的报道，昨天涉事的送餐公司负责人吕某和李某因涉嫌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罪已经被刑事拘留。11月23日，河南新乡市封丘县赵岗镇汽城中学30多名学生吃过午餐后出现了急性肠胃炎症状。网传视频显示，事发后该校校长掩面痛哭，说送餐公司换不动是教育局招投标的，这个视频还上了热搜。事发之后，封丘县委县政府成立调查组，初步判断是一起食源性疾病事件，同时对相关的4名负责人立案审查调查。律师说，如果送餐公司负责人吕某和李某2人罪名成立，会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好，继续来关注警法资讯。来自新京报的报道，亚洲新赌王周超华的结局早已注定。近期周超华被批捕成了最受网友们关注的瓜。其实如果他仅仅是在澳门赌场承包赌厅，并不构成违法犯罪。早在1847年，澳门的博彩产业就有了合法身份。然而周超华却迈出了危险的一步，在菲律宾和柬埔寨等国家开设网络赌博平台。尽管他拥有网上赌博牌照，披上了合法的所谓外衣，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拿到了免罪金牌。根据我国刑法规定，无论聚众赌博还是开设赌场，都是制裁对象。周超华在澳门经营博彩业无需追究，但在国外开设网络赌博平台，发展境内人员为代理，组织中国公民赴其承包的境外赌厅赌博，参与跨境网络赌博活动，还利用地下钱庄为赌客提供资金结算服务等等，都已经超出了法律允许范围。而且中国内地之外的特区居民也是中国法律和司法的管辖对象。周超华是澳门居民，必须遵守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同时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应该遵守宪法。昨天，北京房山法院召开了年末雷霆显真章倾力执行保民生的执行工作新闻通报会。从今年1到11月，该院共受理了涉及到追索劳动报酬、赡养费、抚养费等民生案件1252件，结案了1029件，执行到位金额4700多万元。房山法院完善执行案件简繁分流机制，成立了小额诉执团队，推进了简案快办、繁案精办，优化执行案件集约化管理机制，狠抓执行指挥中心的实体化运行，在数据统计分析、案款清算以及管理，还有集约查控等等方面，推进了纵向学习与横向比较的工作法。另外，在接听电话、语音导航、局长信箱留言三位一体的接访系统基础上，固化了执行信访接待日，切实提升执行为民实效，打造提质增效强引擎。好，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今天12月1号是第34个世界艾滋病日。今年我国的宣传活动主题是生命至上，终结艾滋，健康平等。世界卫生组织在1988年将每年的12月1号定为世界艾滋病日，它的标志是红丝带，也象征着大众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人的关心与支持。今天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艾滋病背后涉及到的一些法律知识，这些涉艾法律知识你是要懂的。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纳诚律师事务所的陈娜律师。你好，陈律师。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嗯，近年来司法实践当中出现了那些比如说明知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却故意传播的案件，那么这样的行为将负怎样的法律责任呢？ 嗯，首先它是属于一种违法行为，那么应负的应当呢负相应的民事责任。我们可以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法第77条规定，单位和个人违反本法规定导致传染病毒传播的、流行给他人人身财产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呢承担民事责任。在今年1月1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3条也规定了，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侵犯。第1179条规定了，如果呢侵害他人的身体造成损害的，那么应当呢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或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那么如果呢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造成残疾的呢，还应当赔偿 辅助器械费用和残疾赔偿金。所以呢，就是在一般情况下，这是属于违法行为，应当受到上述法律的制裁。但是呢，这个违法行为呢，也可能涉嫌到这个发展更加严重的情况下，就会涉及到这个刑事犯罪。那么我们看一下刑法当中呢，关于涉及的这个罪名有传播性病罪、故意伤害罪、危害公共安全罪等。传播性病罪呢，按照两高的司法解释的规定，明知自己患有艾滋病或者呢感染艾滋病病毒而卖淫嫖娼的，依照刑法规定以传播性病罪定罪，而且是从重处罚。那么刑法呢，同时也规定了，明知自己呢患有梅毒、淋病等严重性病卖淫嫖娼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并处呢罚金。根据两高呢相关司法解释，传播性病行为呢是否实际造成他人患上性病的后果，不影响本罪的成立。也就是说，明知自己呢患有性病，行使了这个传播性病的行为，即使呢相应的对方呢没有传染上性病，那么也是呢会以传播性被罪呢定罪处罚。故意伤害罪呢，就是呢主要是刚才的违法行为导致一定的伤害，但是呢造成了轻伤或者是重伤以上，那么我们就可以定性为故意刑法上呢所谓的故意伤害罪。那么这些情况呢包括明知自己感染艾滋病病毒而卖淫嫖娼的，明知自己呢感染艾滋病病毒故意不采取防范措施而与他人发生性关系的。那么重伤，这里所说的重伤呢，它实际上呢是根据呢相应的呢情节呢而定的。主持人，那么还有呢，除了上述呢规定的而外呢，我们还有呢最终呢是涉害呢危害公共安全罪。那么危害公共安全罪呢，我们一般可能想象的是一般是放火呀、爆炸呀、投毒啊等等这些危害公共安全，但实际上呢这个性病呢传染呢它也是呢造成了我国大众的这个人身呢健康的损害，所以呢也可以考虑呢以他的行为呢是否呢来定性呢危害的公共安全罪。也就是说呢，受害者呢没有感染呢艾滋病病毒的情况下，如果呢是以金钱交易为前提的呢卖淫嫖娼，则以呢传播性病罪定罪呢处罚。那么如果呢是没有以金钱交易为前提，比如呢是在公众场合故意传播病毒，造成不特定对象或者呢数人的心理恐慌，也就是呢故意呢与他人多人发生的这种呢性行为，那么我认为它是可以呢涉及到这危险的方法危害呢公共安全罪。那么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情况，它可能最高呢可以呢判处死刑。主持人， 您看到了这个您分析了一些比如说民事责任包括刑事责任，而且包括了很多具体的罪名啊，像故意传播性病罪啊、故意伤害罪啊、还有危害公共安全等等这样的罪名。有这样一个涉及到婚姻的一个案例啊，女子李某和江某同居后怀孕了，后来二人就登记结婚，并在当天进行了婚检。结果出来以后呢，这个丈夫这江某就主动向妻子坦白说自己是患有艾滋病，并且常年吃药的。虽然这个江某表示我已经不在传染期了，并且后来证实这个妻子李某也没有被传染上艾滋病，但依然让这个妻子李某是无法接受，就起诉了，要求撤销婚姻。那婚前这个患艾滋病他没有告知，这种婚姻关系可以撤销吗？ 按照我国呢1月1号呢实施的民法典来说呢，它只有呢几下呢几种情况呢，首先呢可以看看是不是确定为无效。依照民法典第1051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重婚、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未达到法定婚龄。 三个条件。 对，三个条件。那么艾滋病，对，那么艾滋病来说呢并没有被列为法定的婚姻无效的这个情况。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他要是以婚姻无效为由呢，可能很难获得法院的支持。但是我们呢国家法律呢民法典呢在1053条呢规定了隐瞒疾病的可以呢撤销婚姻。也就是说呢，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婚姻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呢请求撤销婚姻。请求撤销婚姻呢应当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提出。也就是说呢，此种情况呢我认为它可以呢走这个撤销婚姻的这个相应的诉讼。 那么这个案子中的李某他可以要求损害赔偿吗？ 这个民法典呢，在1054条呢规定呢，婚姻无效或者被撤销后的法律后果，也就是说呢，无效或者是被撤销之后呢，它是自始呢无效。那么它自始无效，它就实际上呢是视为呢没有结过婚，那么也就是同居关系。那么同居期间所得财产呢，由当事人协商处理，协商不成呢，由法院根据照顾无错方和照顾女方的原则呢进行了判决。所以呢，就是说在相应的损害赔偿上，我认为呢，应当呢是可以呢向加害方呢获得呢要求呢一定的损害赔偿。 刚您分析到，我们听到就是婚姻是可以撤销，还有叫婚姻是无效啊，两种诉讼 啊， 不一样的， 对对，不一样。 看了你这个解读当中这个案例，说男子患了这个艾滋病之后，那有可能法院会决定撤销这个婚姻， 撤销这个婚姻，对。 那么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包括艾滋病的病人，他们自身应该履行哪些义务呢？ 我们国家呀，专门有艾滋病的防治条例。那么根据艾滋病防治条例第38条规定呢，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应当履行下列义务。第一呢，是接受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者是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的流行病学调查和指导。第二呢，是将感染或者是发病的事实及时告知与其有性关系者。第三呢，是就医时将感染或者是发病的事实如实告知接诊医生。第四呢，是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防止呢感染他人。 就是艾滋病啊防治条例里面所规定的4项。如果说医疗机构诊断出了这个病人患有艾滋病，那这医疗机构他该怎么样保护好患者隐私，这方面有法律规制吗？ 这个呢是有法律的明确规定的义务。就比如说我们国家职业医师法呀及传染病防治法呢等，都规定了医师呢在职业活动中呢应该是关爱关心尊重患者，保护呢患者的隐私。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的第43条也特别规定了，医务人员呢未经县级以上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批准，不得就将就诊的梅毒淋病、麻风病、艾滋病人和艾滋病病原携带者及其家属的姓名、住址和个人病历公开。但是对于艾滋病做出呢就是相应的这个，如果呢要有情况的话，它还会存在呢一定的这个例外情况。 不久前呢，有一个云南颁布的条例引发了广泛的争议。我们来看一下啊，云南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云南省艾滋病防治条例》，从今年的3月1号开始实行了。那这个新规当中就规定了，向伴侣隐瞒艾滋病将构成犯罪。那这个话题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和关注。其中22条就规定了，感染者和病人应当将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事实及时告知其配偶或者性伴侣，本人不告知的医疗机构有权告知。还有第57条规定，感染者和病人不及时将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事实告知其配偶和有性关系者等等存在暴露风险的人群，那么将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还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这个规定呢，很多人表示赞同，说建议在全国普及啊，早就应该这样明确了。不过也有人心存疑虑，认为此举开创了法律授权医疗卫生机构不经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同意向第三方泄露了其隐私的先例，那样就涉及了侵犯患者的隐私权，说从立法关系上看，这和上位法是冲突的。那么陈律师，这个保护患者隐私权和伴侣知情权是否矛盾呢？ 这两个规定呢并不矛盾。依照我国呢艾滋病防治条例呢，其实早就明确规定，有关机构呢进行艾滋病流行学调查呢，被调查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呢提供有关情况。同时呢也规定了，未经本人或者是监护人同意，任何单位或个人呢不得公开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及其家属的姓名、住址、工作单位、肖像、病史资料以及其他可能推断出其具体身份的信息。那么这就呢是保护呢患者的隐私权。那么这个呢是为了公共利益之需要，是为了国家和社会积极应对和防控艾滋病，并不损害呢病人个人利益。而这个呢是后者呢这个而后者呢则是强调呢对病人呢个人的隐私保护。所以呢各种防控艾滋病的宣传呢不得暴露，哪怕是呢间接呢泄露个人的隐私。那么在对此呢，民法典呢第1226条也规定了，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对患者的隐私和个人信 信息保护，泄露患者隐私和个人信息，或者是未经患者同意公开其病历资料的，应当承担呢侵权责任，也是呢上述的道理，是涉及到这个个人隐私保护。但是当夫妻或者是伴侣之间呢，因为有这个跟患者呢产生的性行为，那么这个对这个伴侣的这个保护呢，也就是说个人隐私权呢会发生呢冲突，认定一方呢可能染上严重传染疾病，或者是损害呢其伴侣呢重大呢身体健康利益的时候，我认为呢知情权呢它是更呢需要尊重和保护，也就是说呢是可以呢向病人就与病人发生性关系的这个伴侣或者是夫妻之间呢要这个隐私权，就是隐私权的保护呢要让位于呢他的个人的健康权的保护，也就是个人健康权呢应当是第一位的主持人。 我们看到云南这个新规之所以引发了争议呢，也是击中了一个社会的一个痛点，就是艾滋病人导致配偶躺枪这样情况也是时有发生的。政策执行上片面强调了艾滋病患者们的绝对隐私权，那么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该怎么办呢？ 他现在实际上呢并不是无限度的公开，这个云南新规呢明确的是本人不告知的医疗卫生机构有权告知那么他实际上呢应当是对于这个伴侣，就是这个感染者的配偶或者是伴侣的那公开，而他并不是呢向全社会公开呢这个艾滋病病人的那个感染的信息。那么条例规定呢，医疗机构可告知艾滋病患者呢及其配偶的病情，那么也就是说呢这明确了这个所告知的对象呢是艾滋病患者呢，也就是艾滋病感染者的配偶或者是伴侣，是这个特定的对象，也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伴侣的这可能也可能因为这个不保护呢而受到的身体的重大伤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应该是对他们呢进行了告知，是为了他们身体健康的一个保护。 我们都在提倡全社会对艾滋病不要歧视，那么对艾滋病歧视说不，这是否有法可依呢？ 常见的针对艾滋病的道德指责呢，就是把这种病呢与滥交、吸毒啊、同性恋等问题联系起来。对于任何一种疾病呢，其实都不应该呢将其归结为道德问题，把所有的艾滋病患者呢都等同于这类人，那这逻辑上呢是不对的，这是不应该对艾滋病患者呢进行歧视。那么我们国家法律呢也有相应的规定，比如说《传染病防治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歧视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和疑似传染病病人。那么《艾滋病防治条例》呢也规定了。任何单位和个人呢不得歧视艾滋病病毒呢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呢及家属，所以呢对艾滋病歧视呢说不是社会进步的标志。艾滋病病人呢与我们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面对疾病呢我们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我们应该呢给他们精神和身体上呢更多的关爱和支持那么歧视艾滋病呢比艾滋病病毒呢是更可怕，每个人都应该行动起来，我们关爱艾滋病病毒的患者呢和感染者，对艾滋病歧视呢说不，营造友善良好的社会氛围。 好，谢谢陈律师的解读和分析。 感情法律的事儿你也门清？ 那可不，我学着呢。 哎呦喂，看给你能儿的。哎，那您这都跟哪儿学的呀？ 我这不是每天都开车吗，我这一打开广播，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请那些法官、检察官、警察还有律师和学者好多大腕儿，听他们一一分析那些热点新闻特色案例，那叫一靠谱，那叫一地道，我这是真学了不少啊。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现场嘉宾，来自北京纳城律师事务所的陈娜律师。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你从阿尔卑斯高山上走来，踏上雄峻巍峨的燕山山脉， 你飞奔直下，穿越那千尺雪到万丈林海，誓死一掌声就是你的期待。你飞舞回旋，在濒死代沟勒起那一抹色彩，为的是追寻你的更高更强更快。伸出双手，我们向世界敞开了胸怀，追逐梦想，我们的心在一起澎湃。走过千年，留下这一段冰雪的奇缘，北京城说中感慨，我们相约千年，为的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等待，为的是和你命运与共连同血脉。伸出双手，我们向世界敞开了胸怀，我们的心在一起澎湃。走过千年，留下这一段冰雪的奇缘，北京城就是你绽放的舞台，北京城就是你绽放。双手，我们向世界敞开了胸怀，追逐梦想，我们的心在一起澎湃。